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30集朝夜。沈泽川对费胜没什么挑剔，但费胜的忠心能持续多久，在沈泽川心里是要估量的。他不能把东西都堵在生死患难这四个字上，一年两年倒罢了，等到费胜在这里待久了，尝到了南北交汇的甜头，手里拿着钢针，侧旁还有严和如竭尽所能的投其所好，那么今日的生死共赴的主仆情谊还剩多少？到了那一日，沈泽川就不再是费胜唯一的依仗，费胜只要有点心思就是危险。权是这世间不可多予的东西，齐慧莲早在招罪寺里就告诫过沈泽川，树的基石叫做制衡，驾驭群雄就像俯瞰一场局，绝不能阴私偏重。霍凌云为什么要放到锦衣卫里，正是为了替补乔天涯空出的位置，他对费胜造成威胁，能让费胜自己敲打自己。同样的，姚文玉为什么会提这个建议，正是为了把乔天涯推回局内，让手下空置的沈泽川明白乔天涯是不可缺少的，只要费胜想更进一步，沈泽川就得捏其斟酌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只要费胜生一次，乔天涯就会跟着暗生一次，他是牵住费胜的锁链，沈泽川永远不会让费胜越过乔天涯堵起来。费胜对乔天涯说，乔天涯是沈泽川心里最合适放到端州做轻骑统帅的人选，是因为大家都了解彼此，乔天涯是讲究情义的人，这既是乔天涯的优点，也是乔天涯的弱点。沈泽川罩上宽袍，绕出屏风，萧迟也坐在桌沿，腿伸得长，他听见脚步声就握起了手，把那玛瑙珠子藏了起来，看向沈泽川， 那我正好有件事与你说。 沈泽川腰带系得松垮，踩着渠书时脚底有些痒，他尝着锁骨饮茶，对萧迟也点头，示意萧迟也说。萧迟也便说， 这次缴获的边沙矮种马也要放到洛山，你想要轻骑那就试试这些马，他们跑得比离北战马更快，在戈壁滩上很有耐力。 沈德川捧着茶盏想了片刻， 这些马离北也用不了，我们的战马都是红雁山下产的，为铁骑而生，历经几代才成就了现在能够负担重价的好马。 萧迟也打开双腿，让沈泽川能够站到自己跟前，他撑着一臂看着沈泽川沉思， 先让费胜在这里看看边沙马，就用阿赤留在这里的马场。 那是我的跑马场。 萧迟也捏进沈泽川的下巴， 什么时候把沈兰州给我。 沈泽川在这捏着自己的力道里想起了那日萧迟野的铁指，以及铁指摩挲在后颈的坚硬触感。沈泽川呼吸微滞，他想要避开目光，但是萧迟野捏着他。屋里热，是才泡过水的府君鬓边敷了新点的汗。萧迟野盯着沈泽川，贴近了，道： 我那日摸你的时候兴奋了吧，府君。 府君人人都可以喊，因此在萧迟野口中变得更加隐秘，像是在大庭广众下藏着密语，暗示着某种不可告人的欢愉。欲望是骤涨的潮水，绵密的蔓延，流淌到相互触碰的部位，渗出了薄薄的汗。府君白天坐在高位上逆视群雄，折扇挡掉了其余的情绪，造就他眉眼间的冷淡，是看一眼都会觉察危险的灵力。可是现在他微张着口，咬住萧迟野的手指，那绵软的舌，那溢出的精液，和那深情间隐忍的羞耻，都暗含着亵玩这个词。萧迟野要他，不仅要他白皙的颈，还要他湿滑的舌，那带有茧子的指腹摩擦着齿龈。沈德川刚喝过热茶，黏膜敏感，他的眼睛湿了，被搅得口 口齿不清，答不了萧迟野的话。萧迟野看沈泽川泪珠子断续的掉，就偏头吻他的眼角。沈泽川在那吻里啜泣，不慎蹭湿了宽袍，便转眸望向萧迟野，颤声说着：“ 都怪你。” 萧迟野咬着沈泽川的耳尖，低声地说：“ 怪我。” 这室内的渠书跟家里的不同，没有那么柔软，像细密的小刷子。沈泽川的宽袍早湿透了，被萧迟野扯开，前身全贴在渠书上，蹭得受不了。沈泽川在啜泣里吃力地求助：“ 不行，小儿，不行。” 萧迟野压着他，把那软舌含回来，让他只能哭。 我妻要回来了。 怎么还记着这茬？沈泽川半埋着面颊，小声哭道：“ 你这个……” 萧迟也拿鼻尖抵着沈泽川的湿鬓，呼吸都贴在他耳边。屋内的烛火早熄灭了，窗纸透着外边的雪光，被积雪压低的枝桠横出来，渠书被沈泽川蹭湿了，他也快被渠书蹭湿了。萧迟也差不多了，他攥了沈泽川的手，咬着沈泽川，隐晦、昏暗、潮湿，还有猛烈。萧迟也总是能让沈泽川哭。 我， 沈泽川报复般的含泪说：“ 我要告诉你妻，你， 你告诉他，你见我就兴奋。” 萧迟也闷笑。窗外枝头的积雪扑簌簌的掉，夜鸦几声鸣。后几日都是晴日，随着三月的逼近，中伯也有了春来的气息。端州的雪化了些许，古今和乌子鱼把道都清出来了，该修的关沟趁早报上去。因为沈德川暂时回不了慈州，姚文玉只能到端州来，他行动不便，路上的车马就走得慢。孔岭和于小寨在端州等着他，随后三人一起到达端州。费胜在外边迎接，把先生们送进去，又跟着乔天涯去清点带来的物资。他到了跟前，看见霍凌云，便对乔天涯说：“ 你怎么把他也带来了？ 挂了腰牌就是正规受编的锦衣卫，我不该带他来吗？” 乔天涯几步跳上马车，霍凌云觉察到目光，转头跟他们俩挨个对视。 哥在跟前威胁。 费胜转开目光：“ 端州又不比慈州，出了岔子谁能担？”“ 我担。” 乔天涯蹲下身，把烟枪摸出了，在擦火的空隙看费胜一眼：“ 你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在主子跟前耍心思。” 费胜不大乐意说：“ 自从他进来，我可半点事都没找过，你搞这么冲何必呢？”“ 生什么气啊？” 乔天涯喝了口烟：“ 我是实话实说，你把他冷置在边上不用，是等着主子亲自用吗？到了那会儿，他可就不归你管了。” 沈泽川留下霍凌云没杀他，就是要用，现在人放在费胜跟前，费胜如果一直这么让他闲着，等到沈泽川不耐烦了，就像乔天涯说的，那就不归费胜管了。费胜又看了眼霍凌云：“ 你是正儿八经从去都出来的，他是半路出家，跟主子的情分不一样，跟锦衣卫的情分也不一样，你怕个鸟？光凭你费老师这张嘴也能压他一头。”“ 你这是踩过呢。” 费胜收回目光，想了片刻：“ 这人有心机，还有能耐，只要留下来，出头就是迟早的事儿。” 沈泽川现在要待在端州见青旗，那不是靠嘴皮子能拿下来的差旨。费胜原本以为这头肯定得归自己管，哪想沈泽川直接把姚文玉调了过来，乔天涯也到了。“ 你也有本事，总把心思放在这上头，反倒耽搁了你自己。主子什么看不到？该是你的，跑不了。” 费胜不想在这世上跟乔天涯详谈，只问 你怎么又抽上了。 没事干。 乔天涯吸掉了，也没继续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